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之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昨天，中国戏曲学院举行纪念首任校长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启动了纪念田汉先生诞辰系列活动的序幕，包括学术研讨会、纪念演出、馆藏文献专题展览等活动。在阔别舞台4年之后，中文版《妈妈咪呀》将于12月再次来到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连演52场。《妈妈咪呀》是百老汇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音乐剧之一，讲述了一位单亲妈妈和自己年轻女儿的故事。TVB 著名女演员陈松伶将出演其中的单亲母亲唐娜。打开艺术之门2018暑期艺术节开幕式音乐会本周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开幕音乐会依旧是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给孩子们导赏演绎《春之声》《卡门》这些入门曲。今年打开艺术之门有75场演出。由陆毅、袁泉领衔主演，朱雨辰、韩童生、吴刚等演员主演，以文艺手法全景展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艰辛历程与伟大成就的电视连续剧《风再起时》正在紧张拍摄之中。电视剧以改革开放下经济的发展为背景，讲述了三个青年迥异的发展之路。这部剧将于年内和观众见面。本周五，暑期档热门影片《我不是药神》将登陆全国院线。昨晚，影片在清华大学举行首映礼，包括监制宁浩、徐峥、导演文牧野和主演周一围、王传君、谭卓等人亮相昨天的首映礼。作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的力作，这是宁浩和徐峥的5度联手。影片突破了国产影片的类型，在欢乐幽默的基调当中加入深刻的现实意义，生动再现了因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故事。在昨天的首映礼上，监制及主演徐峥说， 就首先感谢这个宁浩导演最早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题材，他总能带给我那些特别好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也要感谢这个文牧野导演，这么年轻的一个新人第一次出手，能够在一部电影里面渗透这种爱，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这种爱的力量其实渗透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主创的身上，所以作为一个参与者，我真的非常荣幸，非常感谢。 而监制宁浩也对导演文牧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觉得文牧野导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导演，真的是一个导演的信心。 此前，《我不是药神》从6月30号开始在全国分时段超前点映，不仅收获了票务平台9.7分的评分，口碑也是直线上升。目前，影片2天预售已经超过了5500万元，观影人次突破了150万。影片将于本周五以 IMAX、中国剧目等多种制式在全国同步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辆行驶缓慢，莲石东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来到的是周二的固定单元。在周二呢，我们来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客厅板块，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花儿这个主题了。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 阿子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一点点伤感，但是更多的是憧憬。 对。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好像也不太算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但是这个花朵呢，它本来就是，可以绽放在任何的地方，看心情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它可以见证你人生中各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之前一直想要在客厅板块跟大家聊花艺的原因呢，也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要呼朋引伴的时候，很需要用鲜花来点缀一下我们的生活。同时当然自己这个二人世界三口之家的时候也可以， 没错， 包括餐厅啊这个空间里面不同的花束。但是刚才阿紫提醒我了，就是真的花儿也可以见证很多很独特的时刻。 对，其实你可以想你的人生现在很多很重要的时刻可能都会有鲜花伴随着， 比方说求婚。 对，这是肯定的。表白。 对，当然送上戒指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但是好像没有花也缺少点什么。 是是是。 表白，这也这就是两个人之间呢。还有比方说因为我最近周围还很多朋友添了宝宝。是吧，你去探望的时候也会想要送花。 有很多，对。然后包括其实我在想，比如你的生日，然后尤其像一些有时候他们现在会给老人做一些寿宴啊，这些时候其实可能鲜花也很重要。最起码鲜花的装点能够让你整个的氛围我觉得看起来会更喜庆，更有庆祝的意味。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为什么说略带伤感但更多的是憧憬呢？因为现在到毕业季了， 对， 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毕业花礼。见证毕业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的鲜花，我们一般都会怎么来选择？今天呢，我们也请阿紫给我们带来了九图，这都是你们针对毕业季做出的一些花束。 对，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历年来，包括马上接下来要到的这个毕业季，我们设计和已经出品的一些毕业主题的花礼。 这些花礼我们在里面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用到这些花材， 对， 然后它的这个组成的感觉，拿在手里，然后去拍毕业照。 对，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和我们之前的有一些作品去对比一下，会不会觉得今天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 已经有朋友说了，感觉今天更淡雅。 对，这是一个点。 嗯，好，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点，和我们之前聊到鲜花主题的时候，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也可以在微博的评论区跟大家提示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呢，看到我今天写毕业花礼这条微博下方有评论两个字，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今天这个留言区，我突然想到，就是你知道我们会有很多的广播类的点歌节目或者音乐类节目在毕业季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很特别的 板块， 哎，对，就是哎，给好朋友送一些歌儿什么的。 嗯， 所以我在想今天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没有送歌环节， 我们可以送花 啊，对， 送图片， 对，送图环节。我好抠门，我们俩男的都是金牛座。反正就总之呢，我觉得在评论区大家也可以，如果你正好周围有毕业季的朋友，或者是说，哎，这个毕业季不单单是指大学毕业哦。 对， 我周围现在好多的朋友在发幼儿园的毕业 典礼，没错。 欢迎大家来给我们一些图片啊，就如果说是幼儿园、小学甚至是中学这样一阶段的毕业季，可以来发一下你们的朋友孩子的照片，同时呢，也可以来发一些文字啊。希望我帮你念出来的这个带有祝福性的毕业季，我们不是很伤感的一个感觉，而是很喜气、很欢乐的一个， 很有希望的。 尤其是幼儿园的毕业季，不，幼儿园的毕业季啊，那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可能不是欢乐的一个时刻，因为想到进入到小学阶段就迎来咆哮 作业了。 幼儿园还属于傻玩阶段， 没错。 好了，有朋友说喜欢图三的太阳花，那位发现今天都是淡雅的色调的朋友呢，说青春芳华，初出校园，绽放自己，是不是简单一点？这个工作，走入工作的状态以后，也可以简单一点来生活。 嗯， 他也是在猜测你们来做这些花礼当时的一些寄予的希望。 对，其实我觉得那说明首先我们第一个毕业花礼的点可能就被大家发现了，就是会觉得我们可能没有特别艳丽的色彩，我们的色彩上面整体都会比较淡雅。其实这个淡雅呢，一方面我是觉得，说白了我是觉得跟季节有关，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毕业典礼都是在可能六七月份比较炎热的夏天，那这种时候呢，首先来讲大家从本身这个色系的偏好上来讲更喜欢这样清凉淡雅的色系，不太会喜欢这种大红大紫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确实是因为毕竟是青春嘛，我们希望，就是我自己一直觉得青春的颜色可能是绿色，然后再加一点浅浅的紫或者是浅黄色，大概是这样的颜色。它是很有希望，感觉上很清新，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青春的颜色在我心目当中会有一点点白色，但是那种白，不是那种惨白的， 而且不是纯白的那种， 偏暖色， 没错，对， 这种感觉 就是有 阳光洒进来， 奶油的那种感觉，对吧？是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毕业花礼的时候也会把整个的色调更偏淡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但这个更适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刚才对于青春的这个给大家的印象啊？然后希望大家留在青春里面的这个记忆，还是更倾向于大学毕业生，就这九图可能更倾向于大学毕业生。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然后包括像还有一些可能如果说是送给小朋友的这种花礼，比如说图二，我们这个花呢，其实是确实是送给幼儿园毕业的小朋友。那这个花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黄色的花材，最前面的那一只黄色呢其实是一只黄色的玫瑰，但是在靠上边然后靠左侧的有两朵很圆的这个花材呢，我们通常比较多的会送给小朋友，就是它的名字叫乒乓菊，它是很圆的，然后呢它颜色有黄色、有白色、有粉色、有绿色，但其中以黄色最为招人喜爱，很圆很可爱。这个品种呢就是它很圆满，然后呢看起来又小朋友呢都很喜欢这种颜色亮丽以及形状饱满的花材。 嗯， 因为小朋友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圆圆的， 圆圆润润的是吧？ 肉肉的，嗯， 对对 对，这个很适合，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第二张图，很适合我们。当然了，这其中颜色是不是要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这看个人的喜好。 嗯， 因为乒乓菊它也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择，你可以选一个你们家宝贝很喜欢的颜色搭配在里面。 对对对。 但乒乓菊这种，阿紫说到了，它圆圆的很饱满，这个感觉，一方面中国人也很喜欢用圆来代表一些寓意祝福， 嗯， 再一个就是小朋友也会喜欢。 对，因为乒乓菊的花语是圆满， 嗯，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嗯， 啊！大家来看一看图二，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啦。然后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你周围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宝宝是不是正好处在一个毕业季，不管是幼儿园毕业、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毕业，想要跟他说什么呢？不可说爷爷说，嗯，应该送向日葵。哎，那要看你送的这个对象是谁，为什么想要送他向日葵呢？还有一幕如雷开始的时候就在说，又到一年毕业季，走进北京的各大院校，到处都充满了离别的伤感和对未来生活的欢欣期盼，这种感受也很独特。 没错，真的是，大家现在可能不管是还在学校还是已经毕业很多年，你想到你毕业的那个夏天，不管是高中还是你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还是有很多的故事非常清晰的会映入你的脑海。 而且我觉得毕业季真的很欢乐。 跟大家 分享我的毕业季，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哎，那个时候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觉得那个时候比本科毕业你又多了很多的阅历。 嗯，对， 哎，这个是包括实习的阅历啊，然后对于专业知识的一个理解。 嗯， 所以呢你这部分啊你就会更想要释放，懂吗？就是你知道你好像接触的越多，你就越希望，你接触的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是更单纯的，然后更无所顾忌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当时就把我的那个毕业衫，就是文化衫武大的那个毕业衫，就是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后脖领那个地方，我就自己画了一个爱心，就还比较大。然后我就到楼下那小卖部，因为里面都会有那些可以帮你做裁剪缝补的那个阿姨，我说阿姨你就照着这个给我剪，然后把边边上面稍微的给我缝一下，不至于有虚虚就好了。然后最后穿上了以后，你知道就是微微有一点露背的感觉，然后还在那个文化衫的正面用那种水性笔会写，来啊姐毕业了。然后这个你看这就是毕业的颜色。但我已经有点忘记当时我们拍毕业照的时候是买的什么花了，送给老师，但是我们也送了一束给我们的导师。哎，你看这个有时候呀，就这个我们说到的毕业花礼，不单单是指的说我毕业的时候我自己拿的那一束，也要考虑到同学之间互送， 对， 给老师送，还有就是有的是父母现在会来观礼， 没错 啊，就是哎，我们三口之家或者是哎四口之家要怎么样拿着。 其实大家也会发现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鲜花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可能在早些年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说每个人都会有手里有花束来拍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个算是一种礼仪或者是一种礼节，也可以算是一种形式感，这种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会想到说，哎，今天我们家妹妹毕业了，我很想要买一束花给她，或者说我们今天要送一束花给老师。我觉得确实是已经越来越常见了，也可以看到我们鲜花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越来越成为一种日常。 怎么办，说的好想再去读个什么，然后享受一下毕业季。因为真的就是你提到了一个时代也在进步，然后大家生活水平也在提高。我们毕业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太想到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束属于自己的，哎，我很喜欢的花，从花材到花语到整个色彩搭配都我个人很喜欢的，然后我整个毕业季的这个典礼，好像都会有这个花束的陪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对，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对，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像如果大家看一些国外的 电视剧就会发现这个毕业花礼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可能大家去父母或者朋友去观礼的时候没有说额外的带什么东西，但是手上一定会有一束花。 还有朋友晒了这个今年清华大学的那个录取通知书，对，前两天也上了微博热搜，就是他很有创意，打开以后这个二校门会 立 起 来 啊。对，其实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当时我的录取通知书什么的现在也都依然保存着 啊，对对对，我 学生证啊什么的也都还在。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记忆，当然如果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一束毕业花礼，也 很美好啊。 怎么办，还是想再去读一下刚才那位说送向日葵的啊，说向日葵寓意积极向上，觉得很适合小朋友。 向日葵，我记得我们之前讲花语的时候其实也有讲过向日葵，但其实向日葵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说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个寓意其实用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不管怎样你都希望接下来的人生快乐幸福嘛。 哎，这个向日葵没问题啊，因为我们第三张图片它其实是以这个向日葵花材为主材，我们来做了一个花束，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哎，照着这个感觉送给你即将毕业的好朋友。但是刚才呢阿紫提到那个乒乓菊，我觉得也是现在随着这个不同的花材进驻到我们的视野当中越来越普遍，也可以推荐给各位父母， 对 对吧？因为它的第一，它的花语是圆满；第二呢，它真的很圆呐、啊， 是的，是的，非常圆， 很喜庆。你看起来，你看圆圆的，也不会少一个角呀，或者是怎么样啊？还不像那个，就是说那个花瓣儿啊那样的，你生怕它哪一半掉了，这很影响整个花束的感觉。我觉得乒乓菊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对，然后告诉大家，乒乓菊的花期特别长。 就是整个毕业季都在用它，是吧？回去好好招呼它。 没错没错， 明天还可以拿出来拍。 没错，想跟大家说，就是乒乓菊可能是一种360度无死角的花， 不管从花语到养的时间长短 啊，还有整个 形状， 对，呈现的形状、 色彩 都非常好。 360度无死角，乒乓菊推荐给大家，向日葵也很不错。之前子毅为了庆祝我乔迁。就给我送了向日葵，跟大家说，就以我这种手残党，也是可以很久的，一周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你正常的去给它换水，而且因为你会送就是两小袋的那个营养液嘛， 对对对， 也会，你就照着那个说明书啊，那个营养液小袋什么都会有说明书，真的放心吧，就我这样的手残党都已经帮你们试验过了。 没错，比起什么玫瑰啊，那实在是好养太多了。 而且向日葵真的就是你只要给营养液它反正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天可能有点忘了，时间有点长，它有一点点蔫了，然后我就赶紧捞出来，对，捡，然后放营养液，就我没有第一次就把两袋都放进去，然后哎就留了一袋后面再放，那就再过大概半个小时你再看它。 没错， 它就又很 朝气蓬勃了，是吧？ 这怎么办？好适合毕业季啊！就不要被一两次没有拿到 offer 给打击到，就是再给一点阳光， 马上就灿烂了。 对，瞬间就又蓬勃起来。真的很适合毕业季。还有一个朋友给我们讲了他的高中毕业的故事，说毕业送老师康乃馨呐、啊，说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把书都撕掉，然后丢了一整屋子，老师最后默默的自己啊收了3个小时，然后最后呢我们老师就说了一句话，算了，反正是你们最后一次气我了，就觉得好对不起老师。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好像看到一个段子，说每一届学生都被老师说过你是我们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这个段子我觉得在我们身上都 发生过。对， 你之所以觉得它是个段子，就是因为 每个班每一届都会被老师讲 你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 没错， 然后最后真的高考完了以后，老师也会默默地收回这句话。 没错。 然后会说当初是怎么刺激你们呀、 对， 怎么激励你们呀。但是这个确实，对，确实有可能是他在当下真的被我们气到了， 会， 就是他那一瞬间是真的觉得就是最差的一届。 我觉得会吧，因为我觉得当老师应该和当家长是一样的，就是我有无数个瞬间都想要崩溃吧。 还有人建议，因为我刚才说我真的很想再回校园毕业一次，说你可以参加一个什么夏令营之类的，到结束的时候也算毕业。你们就不要拿这种小伎俩搪塞我好不好。还有人说，毕业寄语唯有情怀方能行远，说不是我说的，行，知道了。但这个寄语我们也都收到了， 没错。 还有我们这个来自于中戏毕业的同学说，现在很怕去看同学演的话剧，因为送花啊根本不知道送什么。来，阿斯给他一点建议。 就是、 不是毕业季了，但是因为是中戏的同学， 因为这个是可能跟我们的日常花礼还不太一样。像这种如果说大家看戏去看演出这样送的花礼呢，我们一般来讲它是一种礼品。那这个礼品花呢，它和我们平常的这种手捧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包括形状上，一般来讲我们会希望这个花束呢更醒目一些，所以它整个花束可能不，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手捧花大家会觉得像是一个圆的球形或者半球形，但是一般来讲这种舞台线花我们是希望它是一个花式，可能直立型的 花盒那种感觉的， 不会用花盒，一定是一个花束，但是呢就是说花看起来它是一个直立的，它不是圆的，它可能是比较竖。然后包括像花材的选择上也会比较选择一些比较大比较醒目的花朵，不太用一种很形状很小或者很细碎的花，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在舞台下面的人看来这个花就看不到了，我们在舞台上面一定是会用一些这样大朵的花。这是一个点。 哦，我说到花盒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啊，最近我们电台的有一个主持人版的那四份不住孤身的爱情了啊，主持人版的。然后呢我每一次看到同事发就是结束的照片，好像都会有人收到花盒，我当时就很心疼姑娘们， 捧着有点沉。 对，第一是有点沉，第二是除了那个花盒你真的没有办法再拿下其他的花了。 没错，是的， 就是花盒的这个概念吧，但是是里边这个花束最好是拿出来的， 没错， 不要给人一盒子捧 着。对对对， 然后朵要稍微大一点，好不好？三十同学有没有收到我们的建议？ 对对对， 下一次去看同学演的话剧可以送一送。 还有更专业的意见可以来咨询我们 啊。对，然后就直接私信我今天转的这条微博就好了。还有人在问图六里面的深色的花是什么花材，我们下半时段来回答你。一小段广告啊，广告真的非常的短。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就回来。想要来看毕业花礼，想要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稍后见。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那个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兴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云下，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贴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原谅吗？

我觉得对，非常好。如果觉得送男士送花有一点奇怪的话，那我觉得如果能有一幅画，那真的是太永恒了。 嗯嗯，而且呢你看我们的节目也给了他一些提示哦。 对 对, 对， 明天就开始画。好，行，画好了以后也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给我们看看成品，好吧？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份属于毕业季的花礼。嗯，真的不一定是一个实物的， 嗯， 实实在在的花朵。 对， 也可以是其他的形式。那你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提示，青春的颜色是阳光、憧憬、趣味。哎，这三个词儿用的趣味。不也是 因为还年轻吧， 对，真的会做一些很有趣的， 对， 事后想一想，在回想的时候觉得有点尴尬的，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自己那么有趣。 太年轻了。 对，今天我们请阿紫带来的酒图，当然了主要的色调还是偏淡雅。很适合送给走出高校这个阶段，可能要走向工作岗位的这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会选择会更多一些。 会， 当然大家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毕业的时候，我可能是我参加毕业典礼，我会拿一束，也有可能我还想给老师送一束，还有就是父母来看我来观礼的时候 带一束花， 带一束花。或者是我这束可能也会转赠给父母， 没错， 感恩他们。 是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花材和色彩上面的建议？ 其实大家可能，我现在想跟大家说，可以大家再观察一下，我们刚才有说到这九张图片可能都比较淡雅，是一个共性。那其实可能这所有的花束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共性，我先提示大家，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先来回答刚刚那个夏夏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转送给父母，有一些什么样合适的花。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送父母没有规定说一定要送什么花，一定不能送什么花。那我觉得我们出于一个感恩，大家知道其实黄玫瑰它是有这个感恩的意思在里面的，然后包括一些黄色系的花，因为它本身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温暖，这种我觉得特别适合去送给父母亲来做一个感恩，或者嘛哪怕是送给老师，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老师是男性啊，那我们一般来说不会建议送粉色的花，我们可能会建议送到一些黄色、橙色、紫色、蓝色这样的一些花卉会更合适。 粉色，一个男老师拿着一束粉色的花， 对，我们尽量避免， 或者是主花材是粉色， 对，我们尽量避免。 对，这个色彩上面会微微的有一点点不协调啊，但是你刚才给到几个，其实选择很多了， 没错，选择非常多， 而且花的这个种类呢，就是你刚才是提到的这几个颜色，其实花材的种类也有很多可选。 对，有很多可以选，像黄色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一直刚刚都在热烈讨论的向日葵，还有刚刚我跟大家说过的咱们 乒乓菊， 对对对，一直在推荐的乒乓菊，还有黄色的玫瑰、蔷薇，这些都是可以来做选择的。然后如果说是紫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图一当中有一个白色，但是它带紫边的这个花，这个花呢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鲜切花，洋桔梗，之前也跟大家应该见过很多次面了，但是它这个颜色呢就是又清新又雅致，然后非常别致，我觉得这个花材如果是搭配一些绿色，加一点白色，或者是加一点香槟色，这种浅黄色也都是非常好的搭配。 好，我们还要回答一下微博上面刚才我说到下半时段一开始就要回答他那个问题，在图六当中这个深色的长得有一点像花蝴蝶，但是我怎么觉得放大图我觉得很像果实，不太像花。 这个可能花呢是跟它拍摄的角度有关系，其实它是一朵花的形态，只不过这个花呢是那种特别典型的茎特别细，然后花头呢稍微圆润一点，也不会很大，大概一个核桃大小，也就这么大。这个花呢是叫松虫草，比较少见的一种花，是肯尼亚进口的花材，荷兰也会有，然后现在其实国产也会有一些。而这个颜色呢，这个里边看到的是一种深红色吧，基本上，然后其实还会有白色，有粉色，也有发一点紫发点蓝的这种颜色，还蛮多选择的，也是夏天比较 多的一种花材， 嗯， 形态呢比较妖娆，因为我跟大家说它根茎很细，所以它又不是那种直上直下的形态，会有一些角度，会有一些曲线，所以我们一般把它用在花束当中搭配的话，也会让它可能比其他的花稍微整体高出来一些，更轻盈跳跃的感觉。 这个因为在图六当中它特还是很明显的， 嗯， 因为其他的颜色都比较淡， 嗯， 然后它突出了一个深紫色，但其实这一类的它叫草是吧？ 它是它的名字叫草，对，但是它其实还是一种花了。 这一类的花它的颜色选择也是比较多的， 嗯， 它的花语是什么呀？或者是它一般来说代表了？ 松虫草一般来讲其实代表的，因为它是一种夏天的花，所以其实它的花语就会是说是也是和夏天这种意式的美好啊这样的会相关。 这个也很适合毕业季的时候来送。 对对， 憧憬嘛，阳光嘛， 没错没错。 哎呀，这个好，奇奇姑姑刚才回答你了这个问题，你说像花蝴蝶的这个花啊，名字里边其实是草。好，还有人说想问一下，如果毕业好久了再回去看老师，应该送什么样的花呢？想要体现的是送花人稳重成熟一些，然后呢中间也带有了对老师的思念，好久不见 啊，好久不见。 对， 那其实我刚才说就是这个，松虫草，因为它其实还有一个花语是梦想，我觉得你也可以不妨选择在花束当中加入一些，因为这个花本身形态比较小，不太适合做一个花束的主花。那如果是我们去送老师的话，首先是这样的，就是不管是送什么人，我们更重要的是说角色，比如说老师、父母，这是他的角色。那其实更相关的，可能我们还要去考虑这位老师的年纪、性别，以及最好是说这个收花人他有自己的偏好。比如夏夏就特别喜欢香槟玫瑰，那你们送他花的时候一定要考虑送啊，但是可以做不同的搭配， 强行软广，强行告诉你们我喜欢什么。 没错， 嗯， 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和收花人很相关。比如说虽然我们一般来讲说送老师会送黄色系的话，我会觉得黄橙色比较合适。那如果是因为黄色和橙色呢，可能有一些女性尤其是并不非常喜欢，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去考虑她的偏好。包括如果说像一般比较通用的粉色系送女生，那这个粉色其实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程度，有一些粉浅一些，有一些粉深一些，还有一些粉可能偏紫，那这个东西其实还是会因人而异。但整体上来讲，就是还是我刚才把握的这两点，我们送老师一般来讲花束整体还是要大气一些，然后呢会根据性别和年龄再做一些调整。 大气啊，然后呢色彩第一个我们尽量的避开老师非常不喜欢的侧面了解一下。那我觉得除了向日葵之外啊，其他的很多的花材的黄色其实中国人都不太喜欢，不单单是老师不喜欢。 对，其实因为我有之前看到过一个调查数据，就是说中国人最不喜欢的花的颜色是橙色。 为什么呢？觉得这是黄了是吧？ 不，我是觉得橙色其实可能也是要看不同的搭配和一些季节吧，因为可能我其实自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到橙色，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颜色的花？其实橙色的花很少的。 那大家为什么会这么讨厌橙色的花？ 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少吧，少见就选了这个颜色。 真的 你们可以现在就是大家猛的想一下，你有什么特别常见的橙色的花吗？ 郁金香里面有吗？ 郁金香有橙色。 嗯， 然后呢但郁金香它季节性很强嘛， 嗯， 橙色，然后包括其实橙色的呢还有一种橙色的百合，亚洲百合，这个百合是没有香味的，然后呢花型也会更小一些。那还有呢可能就是康乃馨，但康乃馨其实也没有一个完全橙色，它是黄色橙边，还有一种蔷薇，所以基本上玫瑰当中也有橙色的品种，基本上就是这么几种都可以想得出来。因此我是觉得说大家不喜欢橙色，这个点还蛮奇怪的。 但是这也是很科学的一个调查，所以这各位送花的朋友甭管送谁了，反正他已经在 已经在中国人最不喜欢的这个排名第一了。 没错， 那我们就避开这个雷区，那么多颜色干嘛非得选这个。好，知道了知道啦，这个姓辛的这位同学不要着急，你的图我们看到了。你跟我一样啊，这个但是呢他不是跟我一样喜欢香槟玫瑰。啊，他是收到了一束，而且他发了图，对，阿紫现在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对， 这是香槟玫瑰，因为他说黄色，其实香槟玫瑰就香槟色啊，它不算黄色了，黄玫瑰那才是你俩可能真的要黄，不是，他特别想知道说男朋友送了这个花到底是什么寓意。我告诉你啊，我作为一个非常喜欢香槟玫瑰的人，我告诉你不是不好的寓意，来请阿紫来揭晓。 香槟玫瑰，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曾经就是说它这个颜色呢不白不黄，它是一种非常的淡雅脱俗，然后其实又很优雅的这种颜色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收到香槟玫瑰还挺特别的，对吗？ 对呀、啊嗯、而且它的花语之前阿紫也有告诉过我，大致的意思就是 我只钟情你一个，花语非常好， 对， 我只喜欢你， 嗯嗯，然后就是爱上你是我的就是 今生最大的幸福还是骄傲来着，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寓意吧、嗯、 对， 所以没有问题啦，不要这么着急， 对对对对对，嗯， 男朋友还是很会送的哟， 对， 但是这个纯粹看就是他已经选对了一个花语来送你，就看你喜不喜欢了， 嗯 啊，如果你属于不太喜欢香槟玫瑰那一类，你也可以下次告诉他，嗯，花语很好， 没错，告诉他我喜欢什么颜色就好了， 嗯，这玫瑰我觉得男朋友可能也是考虑到说觉得红玫瑰太普遍了， 红玫瑰太炙热，可能不一定说适合我每天去送给你、嗯、我觉得红玫瑰其实还是有一些仪式感的、嗯、 啊，有一个就是见证某一个时刻的时候， 对对对， 红玫瑰是比较好的，嗯 嗯, 嗯，刚才这个因为我们的网络啊和大家收听到我们876的这个时间会有一点点啊，就是我在微博上面收到你们的留言会有一点时间差，所以提到橙色的花，你看我也想到了橙色的郁金香，这一位也想到了橙色的郁金香 啊，是，对，那郁金香其实因为是有一个季节的，只有冬天才有，而且我觉得在冬天橙色的郁金香真的非常漂亮，因为它够温暖， 对，真的很暖、嗯、 没错， 这个颜色好纳闷儿，但中国人不喜欢是吗？ 嗯，大家也可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就是你真的不喜欢橙色的花吗？ 哦、你最讨厌什么颜色的花啊？ 没错没错，对， 让我们也做一个很科学的这个统计， 对，我们也来看看大家最喜欢最不喜欢的是什么花。 嗯嗯，我现在想想，其实我不太喜欢黄色， 是吧？嗯嗯，那个，我现在想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刚才我说这些花还有一个特点，大家没有人理我们，因为我们陷入了这个花的颜色的讨论。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你们会看到我们这次所有图片上的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花束并不大。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包装并不会非常繁杂，因为这个一般来讲毕业季的这个花大家是要拿在手里拍照的，我们希望它第一轻巧，第二拿起来呢会方便，然后呢在你拍照的时候，尤其是小女孩，大家拍照的时候放在脸边或者说放在抱在胸前都会显得娇小可爱，不会让你觉得你被一束花埋没了，这个点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要抢戏， 没错， 嗯， 这个花够淡雅，包装够圆润，拿在手里是点缀就好了。 啊、嗯，这有点像新娘的捧花的那个感觉。 对，但它要比新娘的捧花更简洁一些。嗯， 更简洁、 嗯。对，更简洁。 那花束的大小呢？ 花束的大小，我们一般来讲，其实对这点会跟新娘比较像，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新娘的手捧花，我们会根据新娘的身高去制作。 嗯， 那所以这个花其实也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娇小可爱的女孩子，这个花束真的不要太大，拿起来不要很费劲。我们一般来讲，可能这个直径也就25公分到30公分就足够了。 哦，嗯、也提醒了，就是要送。花的 没错，你可以提醒，如果说这个你去找的花店或者花艺工作室没有那么专业，你记得要提醒他这个花是做什么用途的，可以矮一点、 嗯、 然后小一点，精巧就好、嗯、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是这个送给幼儿园 小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嗯， 这乒乓局你得考虑一下它的这个花束的大小， 嗯， 颜色会不会很抢小朋友的戏， 没错， 哎，现在幼儿园也都很正式，哎， 会啊，他们 小小 要穿毕业服，对， 哎呦，真的，现在的孩子，哎呀，怎么说呢？太幸福了。然后，嗯，还有人说，嗯，最不喜欢白色 啊，白色。 哦，哎，这一点你提醒了我。我觉得除了黄色，我好像也最不喜欢白色，因为白色啊，总觉得没有什么颜色，不知道送我干嘛。嗯， 对，就是白色，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也会很少啊专门的用途去做这个白色的全部主花、 嗯、 但白色比较好的是它是一个过渡色，一个调节色。嗯，但是白色和绿色加在一起，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主题就是初心，它很怎么讲，我觉得是很代表你的一些这种心情，或者说你想表达的心意吧。 嗯 嗯， 单说白色这个颜色我没有问题、 嗯、 我是很喜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嗯嗯 嗯，因为有朋友说也不太喜欢黄色， 嗯， 感觉黄色是虫子喜欢的颜色。嗯，虫子确实很喜欢这个颜色。喜欢蓝色和白色啊，干净一点的颜色，这没有问题、 嗯、 蓝色和白色这两个颜色我也都很喜欢。 没错。 那我们刚才谈到仅限于花束。 花束，对、 啊、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你蓝白这两个颜色、嗯在花儿里边，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了、 嗯、 就是蓝色的这个花啊，还有刚才这一位说就是很着急问香槟玫瑰的，他说哦，因为我以为是坏的呢，就是你以为这个花语是不好的是吗？不，没没没没没，人家是很这个啊，哎，我只是说这个确定是香槟玫瑰不是黄玫瑰。然后还有人说小夏姐姐你调皮啦，你这是代表单身关人士关爱协会对情侣的暴击。我哪有暴击他，我是跟他确认一遍，告诉他这不是黄玫瑰。还有就是说刚才提到不喜欢橙色的花啊，他说橙色感觉很多人不喜欢的是橙色偏黄的花， 嗯， 如果是橙色偏红一点这感觉上会好很多， 对，它就会暖一些，嗯， 而且会给人一种更积极更 我 正面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我会觉得橙色是一种特别温暖的颜色，它比红色要温暖，我觉得是在那种很适合在北京十一月份还没有来暖气之前、嗯、真的摆在家里一束橙色的花你会觉得很舒服。 会不会就像你说的，因为我们平时在市面上面的选择会相对少 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嗯、哦，那这个花可能送了我也不会太喜欢，因为很难搭配。 没错， 橙色也很难搭 配。对，橙色是比较难搭配。嗯嗯， 你自己你想想一下，你穿一个橙色的衣服， 嗯， 你也没想好应该给搭配什么 颜色。橙色的衣服我觉得还蛮难搭的。 对，其实也有人说了，就是白色和黄色啊，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婚丧嫁娶的这个礼仪当中、 嗯、 它可能很单另的属于某一类啊、这个所以哎大家也会对，因为中国人很在意这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白和黄色的花真的送起来是要注意一些，一定要去询问一下对方是不是很介意。 嗯，没错，尤其是可能送长辈， 嗯， 我们尽量避免。还有一个就是说白了，黄色和白色不要搭在一起嘛就好了。 对。他们都可以用其他的花材调度一下。 对对对，嗯， 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毕业花礼里面也会有黄色白色的花材， 嗯， 但你看它如果和绿色搭和紫色搭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丧气。 对，是的， 不会有这种感觉啊、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对，刚才阿紫的建议也非常的重要，送长辈的时候尽量的避开这两种颜色。还有奇奇姑姑说大爱图四，哎，觉得色彩花型都搭配的很好。 对、嗯，其实这束花基本上就是一个橙色系的花了，它是很正经的橙色。但橙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加一点。很浅的黄，很浅的绿、 嗯、 以及还有一只很浅的白、嗯、但它们的体积都很小，然后又加入了大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边上的这个叶材，这个叶材呢是尤加利叶，然后有不同的形状、 嗯、 那这样搭配完之后这个花束就会很清新了。 因为这个橙色呀它比较浅，它其实有一点往香槟色在靠 了、嗯嗯、对对对， 所以不会给大家那么饱满的视觉冲击感。 嗯 啊，说啊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满，你如果拿这么说，如果说它的颜色再橙一点，我得穿个什么衣服我拍照才好看，就是大家又考虑到一个画面感的问题了。 嗯 好啦，今天我们聊毕业花礼就是这样咯，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非常感谢花刊花艺工作室的阿紫来给我们很多送花方面的建议。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啦。明天我们要讲一讲男士的西装或者是正装的这样的搭配，男士不要错过。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